季节总交替，最美岁月藏在心底，也许悲伤欢喜只有我和你两个人相惜。时不留时我不敢再提起，只怕不能左右情绪，回忆写上日记，重演着过去，拥挤想念你，宁愿沉溺思念慢慢的累积，后悔从前不懂珍惜，失去你失去自己。 找不到方向，被冷漠折断的锋芒，用尽所有力量也到不了远方，被风干的创伤仍在跌跌撞撞，破碎了翅膀，这是在天上说要带我飞翔，擦去我的泪光，第一次触摸到空气落下的雨滴，那是我的羽翼，再一次用力的呼吸，越过了森林，会听

胸 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，不见不散。Tell me when， 不见。 遇见了你的传奇，却如此。

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。 却只是千万分之一， 谁是鱼的孤独，似乎所有的眼泪都为水而流。你是我的孤独，只剩下想念的孤独。你是我的孤独，眼泪流尽后的孤独。你是我的孤独，而我能触动谁的孤独。 想起一处好久好久